毛公，赵人也，治师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受同国冠长卿。长卿受谢延年，延年为阿武令，受徐敖，敖受九江陈霞，为王莽讲学大夫。由是言毛师者，本之徐敖。